提醒天你关心。

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。好歹我的爸听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？有些也不敢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哭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这会说你要顶替我，这快要发扬面目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。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那么多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顶替我，这快要发扬颠簸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 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。